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9章就业指导第113集。 可是你为什么不再上大脑封闭术课了？ 赫敏皱着眉头问。 我跟你说过了， 哈利低声说道。 斯内普认为我已经掌握了基本规则，能够自己往下学了。 那么你不再做怪梦了？ 赫敏怀疑地说。 差不多吧， 哈利躲着他的目光说。 哼，我认为在你完全有把握能够控制之前，斯内普不应该停课。 赫敏气愤地说。 哈利，我认为你应该回去找他请求。 不， 哈利斩钉截铁地说。 别再说这事了，赫敏，好吗？ 这是复活节假日的第一天，赫敏按照惯例花了大半天时间给他们三人画了复习时间表，哈利和罗恩随他去画，这比跟他争论省事得多，而且说不定那些时间表会派上用场呢。罗恩发现离考试只有六个星期时，着实吃了一惊。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 赫敏问道，一边用魔杖敲了敲罗恩时间表上的每个小方块，使他们根据不同的科目闪出不同的颜色。 不知道， 罗恩说，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好了，给你吧。 赫敏说着把时间表递给罗恩。 只要照着做就应该没问题。 罗恩愁眉苦脸地低头看着时间表，突然喜笑颜开了。 你让我每星期有一个晚上休息？ 那是有魁地奇训练， 赫敏说。罗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有什么用呢？ 他说， 今年我们要想赢得魁地奇杯，就跟我爸爸要当魔法部长一样希望渺茫。 赫敏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哈利，只见他呆呆地望着公共休息室的墙壁。克鲁克山用爪子扒拉着他的手，想让他给他挠挠耳朵。 怎么了，哈利？ 什么？ 他赶紧说道。 没什么。 他一把抓起自己的魔法防御理论，假装在索引里查找什么。克鲁克山觉得自己是白费力气，就离开他，钻到了赫敏椅子底下。 我刚才看见秋章了， 赫敏试探地说。 他看上去脸色也很糟糕，你们俩又吵架了？ 是啊，吵架了， 哈利说，赶紧抓住这个借口。 为什么吵呢？ 还不是为了他那个告密的朋友玛丽埃塔， 哈利说。 对，没错，你做得对。 罗恩放下复习时间表，气呼呼地说。 要不是他。 罗恩开始喋喋不休地大骂玛丽埃塔·艾克莫。哈利觉得这正好帮了他的忙，他只需显出生气的样子，在罗恩喘气的空当点点头，说一声 对啊，没错 就行了。而他的思绪则沉浸在冥想盆里看到的事情中，这使他心情更糟糕了。这段往事啃噬着他的心灵，他一直那么坚信爸爸妈妈是出类拔萃的人，从不相信斯内普对他爸爸人品的恶意重伤。海格和小天狼星这些人不是对哈利说过他爸爸有多么优秀吗？ 是啊是啊，看看小天狼星自己的那副德行。 哈利脑子里一个恼人的声音说， 他也好不到哪儿去，不是吗？ 不错，他有一次确实听见麦格教授说他爸爸和小天狼星在学校里专门惹是生非，可是麦格教授把他们说成是维斯莱孪生兄弟的先驱，而哈利无法想象弗雷德和乔治会为了闹着玩把人头朝下倒挂起来，除非确实恨之入骨，比如马尔福或者某个活该受此惩罚的人。哈利想找出理由证明斯内普活该在詹姆手里遭受那样的折磨，然而莉莉这样发问。 他怎么惹着你们了？ 詹姆这样回答。 他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 仅仅因为小天狼星说了一声无聊，詹姆就开始了这一切，不是吗？哈利记得卢平在格里莫广场说过，邓布利多选他做级长，就是希望他能对詹姆和小天狼星有所管束。可是在冥想盆里，他只是坐在那儿袖手旁观。哈利不断地提醒自己， 莉莉出面干涉了。她妈妈是正直的。然而，想起她朝詹姆嚷嚷时脸上的表情，哈利同样也非常烦恼。他显然十分讨厌詹姆。哈利想不明白他们最后怎么会结婚。有一两次他甚至怀疑是詹姆强迫莉莉嫁给了他。近五年来，哈利一想起爸爸就能获得安慰和灵感。每当有人对他说他长得像詹姆，他便会感到由衷的骄傲。然而现在他想起爸爸，只觉得心里发冷难受。复活节的假日一天天过去了，天气越来越晴朗温暖，和风习习。可是哈利和其他五年级七年级的同学一起困在屋里复习功课，一趟趟地跑图书馆。哈利假装自己情绪不好不是别的原因，只是考试临近引起的。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也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所以他的说法没有引起怀疑。 哈利，我在跟你说话呢，你能听见吗？ 啊？ 哈利回过头来，金妮维斯莱已经来到图书馆里他独自孤坐的桌旁，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这是星期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赫敏去格兰芬多塔楼复习古代如尼文，卢恩有魁地奇训练。 哦，你好。 哈利说着把书本往跟前拖了拖。 你怎么没参加训练？ 已经结束了， 金妮说。 卢恩不得不送杰克斯劳珀去了医院。 为什么？ 啊，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觉得他是被自己的球棒打昏了。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不说他了，刚才送来了一个包裹，他好歹通过了乌姆里奇的新审查程序。 他把一个包着牛皮纸的盒子放在桌上，盒子显然被打开过，又被马马虎虎地重新包上了。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着， 经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审查通过。 是妈妈寄来的复活节彩蛋， 金妮说。 有一个是给你的，拿着。 他递给哈利一个漂亮的巧克力蛋，上面装饰着一些糖霜做的小小的金飞贼。根据包装上的说明，里面还装着一袋滋滋蜜蜂糖。哈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惊恐地感觉到喉头变得哽咽了。 你没事吧，哈利？ 金妮小声问。 没事，我挺好的， 哈利声音沙哑地说。被哽住的喉头很疼，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复活节彩蛋会使他感觉这么强烈。 你最近好像情绪很低落， 金妮追问道。 其实我相信只要你跟秋章好好谈谈。 我不想跟秋章谈， 哈利唐突地说。 那你想跟谁谈？ 金妮问。 我， 他朝四周望望，确保没有人在偷听。平斯女士与他们隔着几排书架，正在给神情焦虑的汉娜·艾伯往一大摞图书上盖章。 我希望能跟小天狼星谈谈， 他低声说。 可是我知道办不到。 哈利拆开复活节彩蛋的包装，掰下一大块巧克力放进嘴里。他其实并不想吃，只是为了让自己有点事情做。 我看， 金妮慢慢地说，一边也给自己掰了一块巧克力。 如果你真的想跟小天狼星谈话，我们倒是可以想一个办法。 得了吧， 哈利绝望地说。 有乌姆里奇在那儿监视炉火，查看我们所有的信件呢。 跟弗雷德和乔治一起长大有一个好处， 金妮若有所思地说。 就是你会认为只要有胆量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哈利看着金妮，兴许是巧克力的效果吧。卢平总是建议在遭遇摄魂怪后吃些巧克力，或者只是因为他终于说出了一星期来折磨他的想法，他觉得心里亮堂了一些。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哦，该死！ 金妮小声说，腾地站了起来。 我忘记了。 平斯女士朝他们俩扑了过来，一张皱巴巴的脸气得都扭曲了。 在图书馆里吃巧克力， 他嚷道。 出去，出去，出去。 他嗖地抽出魔杖，让哈利的课本、书包和墨水瓶一下下地砸着他和金妮的脑袋，把他们赶出了图书馆。 似乎是为了强调即将到来的考试的重要性。假期快结束时，格兰芬多塔楼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大堆关于各种巫师职业的小册子、传单和通知。布告栏里也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就业指导，夏季学期的第一个星期内，所有五年级同学必须与其院长面谈将来的就业问题。每位同学的面谈时间见下表。哈利看看列表，发现他要在星期一下午2:30到麦格教授的办公室去，这就意味着会错过大半堂占卜课。复活节的最后一个周末，他和五年级的其他同学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放在那里供他们浏览的所有就业资料。 哦，我不喜欢当治疗师。 罗恩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说，他正在埋头研究一张传单，上面印着圣芒戈医院的骨头加魔杖的标志。 这上面说，你在魔药学、草药学、变形术、魔咒学和黑魔法防御术的 NEWT 考试中成绩至少达到 E。我是说，天哪，这要求还真不高啊，是不是？ 那是一份责任非常重大的工作，不是吗？ 赫敏漫不经心地说。他在钻研一张鲜艳的粉红色和橘黄色相间的传单，顶上印着：你认为自己愿意从事麻瓜联络的工作吗？跟麻瓜打交道倒似乎不需要许多资格，只需要一张麻瓜研究的 OWL 证书，更重要的是你的热情、耐心和幽默感。 要跟我姨父打交道，光有幽默感可就不管用了。 哈利板着脸说， 恐怕还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躲闪。 他正在读一本关于巫师银行的小册子。 听听这个，你在寻找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涉及旅游、冒险和大量与危险有关的财富吗？请考虑就职于古林格巫师银行，本行目前正在招聘解咒员，有令人激动的出国工作机会，可是需要学过算术占卜。赫敏，你能行？ 我不太喜欢在银行工作。 赫敏淡淡地说，他现在研究的是，你有培训巨怪保安所需要的资格吗？ 喂！ 一个声音在哈利耳边响起，他转过头，看见弗雷德和乔治也来了。 今天跟我们谈了你的事。 弗雷德说着，把他两条腿伸在面前的桌上，几本介绍魔法部职业的小册子被碰得滑落在地。 他说，你想跟小天狼星谈谈。 什么？ 赫敏敏感地问，一只手正要去拿在魔法事故和灾害斯找到乐趣，停在了半空。 是啊。 哈利假装不经意地说。 是啊，我想。 别胡思乱想了。 赫敏说，挺起身子望着他，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别忘了乌姆里奇在监视炉火，搜查所有的猫头鹰。